是冷漠，谁爱你谁护你，似是明白，谁可将明天的一切预告，是苦是甜是真就然是假，始终多幻变，一切如何变成心对应，世事何曾是绝对，仿佛只是真实，仿佛也是美梦，沉醉你迷惘你多少揣测，旁观的谁可解心里渺态，是缘是情幻想，无形没终止，忘记多别致，一切如何变成心对应，世事何曾是绝对，正心对应，世事何曾是绝对，仿佛只是走漏，何知也是美丽，时间已培养亲自更传统的成长，终早已落人，是美或言是丑，如何定分界，多么孤独。